傲，武装自己就能做到至少受了伤还可以逃，不要听谁嘲笑。讨好委屈自己就能做到至少还能换一个拥抱，别管谁不看好，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，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，偏偏人却是最难解的动物，多么在乎也不保证幸福。听好好听的话是个圈套，不要爱无反顾往下跳，痛多深看不到，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，我们都是最难解的动物，多么在乎也不保证幸福，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，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，偏偏爱却是最难解的算术，多不认输也分不出胜负，多想哭不敢哭，两个人更孤独，拼了命抓住最后把自己给辜负，多宽恕才算数，爱变成帮助新的包袱，还是礼物，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，多少都能努力分身有数，别糊涂脾气丢脸却是最难解的动物，多么在乎也不保证幸福，我们其实都心里有数，我们都努力分身有数，偏偏爱却是最难解的算术，多不认输也分不出对错。